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21课，重点语句是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哪里没那么好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她和朋友小英、罗德里戈一起来到了一家卡拉 OK 店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21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哪里没那么好。 安娜上手だね。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ああ、もうこんな時間です。 大変、門限に間に合わない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对安娜说， 安娜上手だね。 安娜，你唱得真好。 安娜 是安娜，因为小英和安娜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称呼她的时候没有使用敬称。 三、上手 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好、擅长。不好、不擅长是 下手だね， 是朋友之间经常使用的用在句尾的说法。 だ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 です 的较为随意的表达方式。 ね 是放在句尾征求对方同意的助词。江川，请你想想看，上手だね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？ 用郑重语气说的时候要把だ变成 です。所以就是上手ですね，对吗？ 嗯，对。听了小英的表扬，安娜回答说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哪里没那么好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いいえ 是表示否定的应答用语。 それほどでも 不见得，没那么什么什么。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 哪里没那么什么什么，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。 诶，受到表扬的时候不是说谢谢吗？ 只说谢谢的话呢，等于认同对方的表扬，日本人以谦虚为美德。 是这样啊，那以后还得多加注意，有没有其他表示谦虚的说法呢？ 有，假如听众朋友表扬你说你的日语真好，这时候你要这样回答。 いいえ、まだまだです。 哪里哪里，还差得远呢。 いいえ 是表示否定的应答用语。 まだ 是还的意思。 まだまだ 重复说的话呢，可以表示强调。 いいえ、まだまだです。 哪里哪里，还差得远呢。这样说的话呢，可以给人以谦虚的印象，你的印象分会大大提高的呀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对话。罗德里哥看了一下时间，惊讶地说： あ、もうこんな時間です。 啊，都这么晚了。 啊 是表示吃惊的感叹词。 もう 是已经。 こんな 是这样的。 時間 是时间。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。 我们在第三课学过指示代词こそあどし词汇。こんな也是こそあどし词汇吗？ 是的，除了こんな还有 そんな 那样的。 あんな 那样的。 どんな 什么样的。安娜知道了时间之后也大吃一惊。 大変 糟了。 大変 是形容词，意思是情况严重，在出现问题、遇到困难等场合经常使用。 用郑重语气说的话是大変です。 門限に間に合わない 赶不上关门时间了。 門限 是关门时间的意思，这里指宿舍晚上关门的时间。 你 是表示时间的助词，因为 mongen 是和时间有关的名词，所以呢这里使用了助词你。 間に合わない 是赶不上的意思。 間に合わない 赶得上是 間に合います。 間に合います的否定形是 間に合いません。 赶不上。間に合いません的较为随意的说法是 間に合わない。 像間に合わない这样以ない结尾的动词叫做ない形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1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哪里没那么好。 アンナ、上手だね。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ああ、もうこんな時間です。 大変。門限に間に合わない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像間に合わない、赶不上这样的动词的ない形。我想请教一下ない形的变换方法。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ない形表示轻松语气的否定。我来说说怎样从动词的 mas 形变换为 nai 形。首先，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e 的话，要把 mas 变成 nai。例如， 食べます。 吃变成 食べない。 不吃。其次，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i 的话，则有两种变换模式，一种是把 mas 变成 nai。 起きます。 起床变成 起きない。 不起床。另一种是把 mas 去掉，再把前面的音节的母音变成 a， 然后再加上 nai。我们以 行きます 去为例来进行说明。mas 前面的音节是 ki， 把 ki 变成 ka， 再加上 nai。行きます的 nai 形就是 行かない。 不去。不过如果去掉 mas 之后前面的音节是 i 的话，要把 i 变成 wa， 然后加上 nai。 使います， 使用，变成 使わない， 不使用。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不规则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动词， 来ます， 来，要变成 来ない， 不来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是在看体育比赛吗？好热闹啊。 对，叫喊喧闹的声音用日语说是这样的， 哇哇 哇哇。 请再听下面的声音， 好像是看到自己偶像时尖叫的声音。 嗯，女孩子的尖叫声这样来表达， 咔咔， 是咔咔吗？ 对，感到恐惧时发出的尖叫声也是 咔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哇哇 和 キャーキャ ー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平时安静矜持的日本人到了卡拉 OK 店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今天感觉和大家拉近了距离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21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 哪里没那么好。 安娜是否赶上了关门时间呢？ 欢迎您下次准时收听。